界为你在哭泣。 是你的

黄河，朝秦起梦话中心我， 怒醉人茫茫，人生是美梦如热望，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，我从何去，去觅我心中方向，风仿佛在梦中轻叹，路过人茫

把功课只做了一点点，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。一寸光阴一寸金，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。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迷迷糊糊的童年。 这首歌来自于罗大佑的《童年》。其实童年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上一个人生，它绚烂美丽，干净纯洁，自信快乐，随着成长只能在印象中存活，你无法触及到它，也无法再次享用它，无法抓住它的任何，就好像很久以前做的梦，可是没有这个梦，你就不会知道你现在是醒着的。969都市夜归人，再来听到李健的另一个版本的《童年》。 孩子不盼望快长大成人，